交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有声阅读活动展播。今天有请北京电台节目主持人杨红为大家推荐中国维和行动。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杨红，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中国维和行动这本书。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2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承制了2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维和行动》。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同名图书。书中有这样的一个段落尤其打动我。在非洲苏丹达尔富尔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维和行动，然而达尔富尔的维和之路却是充满着坎坷，遍布荆棘，洒满了鲜血。摄制组在2010年3月份到达达尔富尔拍摄期间，正赶上苏丹全国大选，派别纷争加剧，对联合国维和人员袭击事件更是频发。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摄制组团结一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危机四伏的沙漠丛林，全程跟踪拍摄了中国维和部队执行联合国所赋予的维和任务。在中国维和部队临时营区外突然枪声不断的时候，摄制组没有退缩，而是临危不惧，勇敢地扛起了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突发事件。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您的感受。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长虹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美联综合动物医院传诊中心眼科门诊拥有进口的小动物专用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超声乳化仪及各种专业的眼科检查设备，可进行复杂的眼睑整形外科手术、复杂角膜疾病的内外科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义眼手术、青光眼检查、诊断及内外科治疗。美联综合转诊中心一站式专家会诊，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预约电话010-5824-7186。美联综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家里的小宠物， 对，猫猫狗狗 各种事儿， 是吧？ 猫狗狗可以，然后，不是猫猫狗狗，其他的宠物也可以。 哦，这两位大夫。一宠也可以看呀， 我不知道。 哦哟，你不知道， 我随便说的。如果他们俩说不了，这么专业有问题 啊？万一真说不了，那咱们不岂是一个很随便的节目吗？ 对对对，那个待会儿我们问问啊， 问问 两位大夫一宠方面擅不擅长？ 好， 学的时候是都学过，但人家到了医院以后，可能没有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如果回答不了，下一次等那个唐国良大夫来的时候，他专门弄这些人家不爱弄的这些， 哦， 咱们问问他。 啊，你的意思就是下次人家这两位就别来了呗？ 你怎么今天挑事儿这么擅长呢？平时没有发现你这个能力啊？来，我们欢迎今天两位大夫啊，那个张大夫和侯大夫。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侯文博。 嗯，欢迎您。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美联综合经济动物医院的张晨旭。 好，欢迎二位大夫啊。那个，我们一开始是不是还得说一个奖品的事儿？ 哦，对。啊，有一个奖品，我们在今天当中呢要送给大家，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我是高磊。 哦，首先呀，我们要恭喜一下上周留言板上选出来的四位幸运的朋友，他们是安静，尾号8651，唐公民，尾号6039，陈立新，尾号4856，许双，尾号2407。恭喜他们每个人获得了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 是的，周末的欢乐时光呢，毛铺已经为您精心安排了。每周六毛铺酒呢，为我们提供的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再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嗯，首先呢，大家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大家听好了，是文字啊。 对， 昨天我们是 语音 啊，今天是文字，毛铺真情欢聚。那个二位大夫也可以发一下嘛，有100块钱的关键词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的这个留言版的互动。 是，只要是大家伙呢，把你们的真情故事和我们来分享，就有机会获得毛铺提供的欢聚礼金以及一瓶美酒啦。 嗯，记得我们的留言版是不限时参与的哈，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里边都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 嗯，好。现在您就发吧，就这几个字儿，毛铺真情欢聚。 哎啊，好，我们让二位大夫先介绍一下，因为侯大夫我见过一次了， 对我也是 见过好几次了，跟侯大夫， 好几次。 虽然那个侯大夫现在变了发型，但我还是依旧认出来 了。对对对，因为今天啊，你知道吗，在楼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的男士向我打招呼。 陌生的男士 啊，对，我就看了一眼，哎，没反过来。我本来要 是去音乐台的，你觉得是？ 对对对，有点。我本来想转身掉头就走，后来他又叫了我一声，然后我就一定睛一看，嗯，熟人儿， 原来是侯大夫。 侯大夫来最近说说试试接了什么疑难杂症了，然后导致如此想不开，弄了一个这么爆炸的头型。 因为前段日子休假嘛，就是想着年轻一把嘛，那导致导致，然后换了个发型，然后就一直没有整回来。然后最近小动物还相对都挺健康的，然后现在我们美联现在主要在做体检。那体检月这个月份是体检月，还有洁牙月。然后现在的就是这方面来说，大家的这个意识啊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可能就会避免这个得病可能会越少吧。 哦，现在体检您从业多少年了，侯大夫？ 带干不干的七八年吧。 真的七八年 也算老大夫了，经验丰富， 时间也挺长的。 是是是是。 那这七八年里头，您的感觉就是大家对于体检呀、洁牙的重视程度是逐年上升的吗？ 咱就不说体检了，从我刚入行的时候，其实疫苗的都意识都不是很，不是打疫苗 哦， 都不是非常的就是明确的这个概念。 嗯， 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些年就开始。因为动物福利嘛，再加上大家这种网络呀，这种知识越来越多，大家有意识的就会去做体检，然后再加上因为咱们的专业知识在进步，然后一些以前弄不了的病现在已经能攻克了，然后做的还不错，然后所以大部分动物的平均寿命也在提高，所以说就是老年动物也多了。可能现在14、15、13、14的动物也很常见，然后大家就开始注意体检呀、身体保健呀和定期的检查这方面了。 哎，体检一般动物都做点啥？咱们猫狗分别说，让那个张大夫给说个猫的，你说个狗的，怎么样？ 行，那张大夫先来吧。 张大夫 啊，张大夫 多说话啊，别紧张。 对，张大夫是哪个科室的呀？ 内科的。 哦， 那一般那就从您内科说起呗。 体检的事您管吗？ 啊， 你要不管就让他说。你说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 偶尔也会接一些吧。 哦，那您说一说那个一般猫体检它都检个啥呀？ 猫体检的话，大概就是分成两部分，就是两种吧。一种是比较基础的，然后包含就是常规的这种血检，然后 B 超的检查，还有影像的一个就是 X 线片的一个检查。然后变常规的一个检查，然后另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套餐基础上它会加一个心脏病的一个筛查。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养的这个纯种猫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纯种猫呢它会有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疾病，然后在疾病发作前期呢又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提前做一个筛查。 哦，基本就是这几项。你看我和高磊，我们前一阵公司也安排我们体检。 对对对，单位也安排我们去体检的，体检的项目还是相当丰富的。 但是每次检的那些项目呀，我其实都不知道他到底检的是干啥的 啊。不， 你知道吗？ 这样针对你啊，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啊，跟我们这40多岁的这个老年人呢还是有区别的。 哦， 这个项目上这个套餐的费用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 我们呢就会多加一些，你们呢可能就比我们少一些。 哦， 你们就比较常规。 哦 啊， 这就是常规的这些。我就知道 常规你都不知道， 抽了我好几管血， 差不多5管血。 对，我并不知道这个血抽来做什么。 这个血 感觉扎了我一针， 我也不太清楚。 只有那个大夫告诉我，比如做那个什么腹部 B 超 啊， 你这儿没有问题 啊。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查啥时候没有问题。 心电图你肯定知道是干嘛的吧？ 心电图到底是干嘛的？我也不 查你心脏啊， 心脏 有没有异动啊？ 跳的正不正常？ 对对对 ，X 光片知道吧 ？X 光片 拍你的肺呀， 拍我的肺 啊。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身高体重，这个我 这肯定知道。耳鼻喉科也不没问题吧？ 对对对，鼻子是歪的。我 这是你说的啊？ 我真的是歪的， 我这没看出来啊。 开玩笑，我的那个鼻中隔偏移，这是我这么多年体检唯一知道的一个 事。就是这样，我再给你打回来吧。 可能打不回来，但是那个我就说，既然人好多都看不太懂这些，那个刚才张大夫说到那些什么抽血呀、什么的，他都对应着猫哪些个什么指向？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解释解释？就 是 每一个项目大概它能查什么疾病，然后出现什么样的小问题，大家就应该警示。这样不是大家做起体检来就更加的觉得哎，好像是有必要的。 对啊，有的放矢啊。 我觉得体检的意义吧，主要是就是一些慢性病或者说一些肿瘤性疾病前期的一个筛查，因为很多疾病它是就是逐渐积累性的，然后前期的时候呢可能很难发现，尤其是对于猫来说，然后猫平常呢就是经常睡觉，然后也不爱动，然后生病的时候呢可能表现也没有太大差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体现体检的重要性了。 然后比如说那肾病，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前期的筛查及早的发现，然后通过合理的这个控制，然后可以延长这个猫咪的寿命。 我多问一句啊，你像猫咪的话，像咱们人类啊，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得癌症啊、肿瘤啊、高发啊，也分什么阴性阳性啊、好与坏的，那猫咪会容易得癌症吗？会有得肿瘤吗？ 他们有没有什么甲状腺癌？然后跟我一个朋友喝酒啊，我突然看见他就是在这个梗嗓咽喉往下一点点 有个刀疤， 多了一道疤 啊， 因为平时都穿衬衣什么的 看不 出来嘛。然后他昨天喝、啊、然后他说你看我这儿多了一个疤，我说哎，我说这是惹到了哪位大哥年纪轻轻的还这么冲动我说不是，说查出来甲状腺， 哎呦，那等于是应该是切除了吧、那部分。 对，因为咱们不是也有朋友也得过、 咱们同事有， 同事也得 有， 然后我家人也有得过这个病、他们都说如果要必须得一个这个癌症，如果人一辈子必须得倒霉一回、得一个癌症，那就得这个，好像是问题最小，基本没什么 轻的是吧、 猫什么的有没有类似这种甲状腺的问题，你这都是我昨天想到的啊，临时说、 猫的话其实就是甲状腺的问题最常见的是甲亢。甲状腺 特别能吃。 对，甲状腺机能亢进。嗯、但是就是这个病目前在国内的话它的诊断率还不是特别高，因为毕竟就是目前对这个病的国内的意识呢还不是很强，但是在国外呢大概80%-90%以上的猫到老年就是在它人生的在就是某个年龄阶段可能都会诊断出来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病是非常高发的一个老年病。 甲亢就也跟咱们人一样，是我刚才说的特别能吃，因为我昨天那朋友 对对对多食， 我就老说他应该去参加大胃王、他就特别能吃然后昨天他说他就查完这个病以后，人家说是通过药物把他控制在了甲亢的边缘所以他特别能吃，可能是因为这个有关系。那猫是不是也存在这个很显著甲亢，是不是那时候咱们说吃那个加碘盐， 是因为它变得大脖子就是比较粗所以得吃加碘盐、那猫也是这种反应， 是不是以我们弄一点碘盐就可以搞定它？ 它不能吃盐吧？ 猫的话还是不建议吃盐，然后对，如果说发现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话，可以采用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然后也可以采用放疗。 还要做放疗， 对， 挺痛苦的。 没放过， 我也没放过，但是听别人说挺痛苦的，是吧？ 应该还好啦。目前，转诊中心那边应该有一例已经就是做过这个手术，然后就做过这个治疗，还是挺成功的。目前 这个病这么严重吗？我一直以为就是能吃一点儿。 它就是会扩散呀，它如果是扩散的话，比如说只现在原来只是在你的某一个身体的部位， 然后扩散到淋巴。 对，那就淋巴癌， 是是 扩散到脑袋，那就脑癌，那就治不回来了，是不是这意思？ 还好吧。其实对于猫来说，那个甲亢其实最容易引起的是心脏病 哦， 它们两个是有明显的相关性的。所以说，好多有心脏病的动物，其实你回过头来你去查，其实它是有心脏有问题的所以说就需要内科和心脏科的配合，去把这个病看得更好。有时候你单独只控制一种，其实并不一定能控制得很好这种疾病，因为它是有其他病引起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就需要。所以刚才我说嘛，随着知识的进步，大家的这个在提高，这些东西会看得越来越明了。咱们拨开了一层又一层的纱，其实最后看到根儿，其实也没有看到根儿啊。对于医学来说，只是说现在我觉得比以前要好的很多很多很多。 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这儿有好多朋友的问题已经上来，咱们让二位大夫一会儿给回答一下。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 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在家养了一只豹猫。哦哟，侯大夫有没有了解这种猫？ 嗯，以前很贵的一种猫。 他说是一只女性啊，总是爱在家中随地小便，特别爱在床上。我为这个事儿呢想了很多办法，一直没有解决。请问专家，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是不是有什么病？就喜欢在床上尿。 姑娘是吧？ 对对，姑娘， 姑娘。咱们先说病理吧。病理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尿道或者膀胱的问题。 嗯， 比如说最常见的炎症，然后甚至说膀胱的息肉造成的那个尿频，可能会造成这个随地小便呀，是这种。但是对于，我们临床上见到最常见这种情况，可能是情绪化的问题，因为猫就是跟狗还不太一样。 嗯嗯。 我把它定位为一个驯化程度并不像狗那么高度的这么一个品种。 嗯， 是这样，它驯化程度其实不像狗那么好，所以说再加上猫可能相对于是独居动物，它可能更难的去接受一些生活环境的一种改变。我很多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不知道现在还对不对啊，就是猫可能对主人换件衣服都会出现应激 啊。 对对对，换一件衣服，换一个发型，这猫都会出现应激。 天哪， 那你这样的很多动物都不适应。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猫会很不适应，不适应完了它会不开心，不开心完了以后它可能就会去撒尿啊，然后随地大便呀、 这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吗？ 对，焦虑啊，一些方式，不高不开心、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家里是多猫的环境的话，可能需要去帮助他去缓解啊，或者家里空间够不够啊，或者是这个他俩是不是不对付啊。然后如果真的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去专业中心有一个张丽大夫。之前不是来过行为学的专家。对对对，他可以上门服务。就跟像看风水一样，把你们家从进门然后那个 真的 其实人家是科学。 对，他是先来就是先面诊，就是类似于先去医院，先去可以聊一下简单一个情况，我问我有没有必要去你们家去走一趟。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去主人的家里，然后从进门以后开收取一定费用以后啊，然后进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收取一定费用以后 钱是不会上的、 进入家门以后，从你们家整个的布局啊，然后整个的这个采光啊，或整个这个需要一些改变，去帮助他改变行为学的方法。 对，还能帮你家重新再装修一下， 是吧？哎呦，那真省了大钱了，外边请个装修师、设计师得好几万呢。咱这肯定不会收这么贵的钱吧。 张丽大夫非常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 装修都懂。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您就去找一下张丽的行为学方面的专家啊。好，咱们这一节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大家关于猫狗啊，这个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 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道。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照例还聊的是我们家里的这些小朋友、小宠物们。 是的，是的，猫猫狗狗们。 哎，上一节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会儿体检的问题。张大夫说了说猫体检的事儿。 对， 张大夫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那个补充一点的？ 对。尤其是养猫的朋友体检的时候，您觉得应该提醒大家注意的？ 对、啊、尤其要查哪几个方面、 尤其是得先交费、 这个不用你说， 尤其一定要注意要憋着尿过来，早上把猫砂盆撤掉、 哦、 真的吗、 他们也需要憋， 对啊，一定要憋尿的。 但是他们撤掉猫砂盆以后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就我觉得他们是没有那个意识要你说憋着，就憋住， 你别指我，吓我一跳， 对不对？我觉得比如你像我跟磊磊是可以沟通的，说磊磊明天要体检， 好， 早上起来请 憋着 那个啊， 对， 憋着，然后到那儿那个查完了再嘘嘘啊，磊磊就懂了。但是猫能懂吗？就是会不会出现那种人家早上起来这已经真的上过了？ 啊，真的会经常遇到这种，尤其是有些主人，他可能第一次带猫猫来体检，然后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呢，又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等它 可能喝水吧， 出名了之后，对， 一直让它喝水吧，它会喝吗？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天，你今天问题好多呀、哎！ 是不是就 哎？那我再多提一个问题吧。 你看，我跟你说，我说磊磊喝一点水，因为现在不太充盈，是吧 ？B 超有点找不出来， 是 咱们人就会喝嘛。 好， 那你说那个，你跟猫狗，你说喝，你端到他面前，他不给你面子呀。 尤其他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会紧张， 根本 他更不会喝，他会躲着你。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张大夫，一般你们怎么让他快速充盈起来？不然你说他本身就紧张，他到那儿以后。本来这半天我是带他来体检的，我请了假、他半天都不充盈也不喝水，那这时间不就过去？你们有没有什么比如拿个什么注射器往嘴里滋 啊， 还是怎么样，有没有方法让他快速的充盈起来这种、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皮下给他输一些液体，然后让他快速的产尿。对， 就等于是用输液的方式了，是吧？ 对对对， 皮下不液， 皮下不液。 那它这个数据跟它正常的饮用水之后转化成尿液，它那个数据是一样的吗？是正 下吸收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对， 那它比如说体检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它需要空腹吗？我们抽血不是要空腹吗？猫猫狗狗也是吗？ 这个也是必须的。 哦， 多长时间不让吃？ 八个小时呗。 八个小时比较方便了。 正好一宿， 对，正好一个晚上， 就是晚上吃完饭你就把他那个猫粮啊猫砂盆就全撤了，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好的啊，听的还是颇为残忍。 虽然我没有 养，又不让吃又不让上。 对对对，我虽然没养过，但是我领悟能力还比较强啊。 其实很麻烦。曾经我就碰到一个很多个主人，就得两三个吧，就属于我们要做膀胱要做个 B 超去看，然后第一次看，哎，没有尿，咱们去憋尿吧，哎，好啊，咱们去憋尿吧，然后憋了得有一个半小时，然后那个猫刚躺上去，哗，一大泡尿就尿出去了， 呀， 白憋， 真是可惜哦。 然后再来一个循环，哎，又哗，说放弃了，我们不做了。 对， 他是不是诚心故意的呀？ 就是猫还是那个，就是应激很强 哦。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美联一直在提倡呢？就是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老的名词，但是在中国其实刚刚在兴起叫低压力就诊，就是 低压力就诊 ，包括我们像我们京西动物医院来说，现在已经很有意识的把猫科和狗科已经完全分开了，就是因为猫它是本来就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会很害怕，然后再听到狗叫，它会更加害怕，所以说它会可能 就吓尿了， 可能会得一些疾病，可能一些猫的，尤其像猫的泌尿系疾病跟那个。情绪是有绝对关系的，它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像我们来说现在就是低压力就诊，一是猫狗分开，然后让一个猫更好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甚至说我们会用一些什么寿司卷的包法，把这个猫用一个毛巾给它包， 寿司卷的包法， 寿司卷， 对，就那个就是英文直接译过来的 心包，是不是咱们包小孩的那个、 对，差不多，就给猫露一个脑袋，然后慢慢就是整像包寿司卷一样，给它包住 起来。 对，因为猫非常喜欢有包裹性， 哦， 猫型 因为有安全感， 你发现这个猫特别喜欢钻塑料袋， 对对对， 塑料袋纸盒子 纸袋纸盒子 哦 特别好， 他喜欢在这种 给他一个袋能玩一天，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给他一种安全感、 哦、 比如说一些就是其实应该是我们医护人员最基本的一个操作，但是现在慢慢在重视，比如说在采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猫的整个后背要靠到我们身上， 靠在 我们的肚子上，比如说扶猫的时候、 嗯、 让他有安全感，这都是一些小的细节，就是慢慢慢慢的、 哎、都包住了还怎么采血， 不是 露一个头， 不是有些时候做处置啊或做其他时候是需要让他把后背贴紧我们的， 哦，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检查，比如口腔检查，因为你、 哦、 比如说稍微碰一下嘴他会拿爪子去抓你， 嗯， 那就把他包在那个卷只露脑袋的话其实会相对安全，包括他还保护我们， 嗯， 最简单的检查到了他也少遭罪，然后对我们其实也安全，是这样， 对对对，要不然耽误时间也太长了、 哦、对对， 用什么东西包呢、嗯、胶带纸 什么，不是包的话就是 麻布片、 就是、毛巾就好了 毛巾就行， 毛巾，对，像是咱们的浴巾， 哦， 浴巾，就是如果有的主人就是觉得很脏，或者因为其实我们经常 就是其实我觉得您啊在体检之前应该跟这个家长们说一下，让他们提前自己从家里带一个， 在家包好，对 对对对对对， 带过来 也可以，或者带一个自己 东三环包邮 常用的带过来，需要包咱们就现场包，反正你自己家的东西嘛，你就别嫌了呗， 他也觉得干净一点， 闻着味儿也舒服， 哦，这就是刚才那个侯大夫说的， 嗯， 低压力的环境， 低压力就诊， 哦，低压力就是这几方，那你们在那个言语上会不会有一点儿对于猫和狗有有所区别， 嗯， 喵，对于狗都是那种过来是吧， 对于狗来说其实嗯，狗是一个交流性很强的一个动物， 哦， 其实我们对于狗来说其实语言相对更多， 嗯， 会聊天， 嗯， 会说，哎，你这么今天真漂亮啊，哎，今天有点高兴啊， 嗯， 这得聊跟聊，但是对于猫来说其实这声音相对敏感，可能肢体语言更多， 嗯， 其实对待就是这些动物主人在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区别，就是狗来说其实你语言的交流其实相对多，因为它能听懂，它会有眼神的交流，它是， 嗯， 对于猫来说你可能你的触摸和你的抚摸就是这种肢体上的交流其实大于语言上的交流，因为猫独居动物嘛，它的对语言的交流其实不是那么好， 哦， 是这样， 所以就是一般你们给猫就诊的时候都不怎么说话，然后尽量保证他们那个诊室要安静， 对，不要有过大的声音去那个去刺激到他， 刺激到他， 对 对， 包括现在有的医院都用香薰 啊， 对，有一种那个药叫费洛蒙，就是在人上是一种是那什么药， 费洛蒙是那种药，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幻 剂 是 迷幻致幻就是 催情药， 对， 就人的一个， 哦， 迷幻，对对对， 懂得好。 我只不过是看过了某一些电影哈， 对，然后但是对，但是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费洛蒙的香薰你要插到医院里的话猫会很放松， 哦， 会很放松，会让它开心， 嗯， 但是对于来说就是如果在我们医院那么大平米数去做那个其实不是特别好，也是比较浪费，所以说 你们上班也容易产生一些困扰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习惯性的在住院部， 哦， 在住院的地方空间小一些可能会做一些这种香薰或者说一些这种香水， 嗯， 让他主人带回家的时候往那个猫包里边喷一下香水， 哦， 让他整个这回家的路上起码会 比较舒适一些， 对对对对，没那么大应激， 哦，哎，挺好挺好， 这样， 哦， 哎， 现在都是在做的我们现在， 嗯， 哎，那一般就是大家我去过那个医院，我看见他们有好多人带各种各样的那个猫的器具，就是因为要把他们带到你们医院嘛， 哦， 嗯， 都是有那种 有那种包的， 对，有时背在后背上， 嗯， 双肩背， 对， 然后还有那个是一个那个像一个布盒子似的，就是两边有那个纱， 嗯， 有那个纱网， 嗯， 就是哎，哪种是比较好的呀？ 这看大小吧，我觉得 看猫的性格， 哦，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跟猫的性格有关，就是如果猫的性格要更开朗一些，看热闹一些， 嗯， 可能弄一个小天窗，它可能会好一些，天天在外边去看呀， 哦， 或者如果这猫很胆小，一出来就那什么，你可以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 嗯嗯嗯， 它可能会更有安全感， 哦， 是这样， 比抱着要强是吧？ 强很多， 哦，那行，还是买一个吧， 嗯，对啊，来，咱们进一条广告，广告过后咱们再问问侯大夫其他的问题， 是。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 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我们今天节目的奖品啊。本节目奖品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10个。 嗯， 动物专用进口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8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 哇！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啊，我们从里边选10个朋友， 是， 然后有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别以为是骗子就好， 对，您也别着急哈，慢慢来啊，我们肯定会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哈。 哎，啊，我们刚才这个猫体检的基本张大夫说的差不多了啊，那我们让那个侯大夫给说说。关于猴体检不对， 不是 关于狗体检的问题 啊。 好，其实跟猫来说，其实差不了太多。基础的也是分为几项嘛，一个是血液方面检查，一个是影像方面。然后影像方面来说，主要就是 B 超和 X 光线。X 光片呢，就是主要看的，其实比如说肺啊，比如说是骨关节。B 超呢，看腹部脏器的这些形态啊。验血呢，主要是去看一些脏器的功能，还有一些指标，比如转氨酶，然后这些指标血色素，这样主要看它有没有明显的这个异常。然后，但是呢，狗来说比猫更要多的一些呢，可能在眼科方面可能相对要多一些。 哦， 对，眼科方面检查可能相对要多一些，比如说年龄大的狗，它可能出现干眼症。 嗯， 干眼症可能就出现角膜溃疡。 哎，他们干眼症是什么？自己能体会到吗？就是也没事就眨，还是 对，很不舒服。然后就是经常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就非常高发，比如说京斑，比如说吉娃娃，比如说八哥，比如说西施，这种眼球比较突出的这种狗 就容易干， 因为它暴露的面积要大嘛。那相对来说年龄大就容易干。然后主人来说最容易发现就是我们家狗怎么那么多眼屎？ 哦， 就经常就会就是比如说单侧或双侧会出现黄色的那种眼屎。 哦， 然后时间长了，发现哎，眼睛那层白膜啊， 哦， 其实那是因为干眼症导致的这个角膜的水肿和角膜的这个溃疡可能会出现。 哦， 对，我们经常能见到老龄犬出来的时候，角膜已经穿孔了。 哎呦， 已经穿孔了， 痛苦啊！ 对，它可能是干，它难受，它自己去抓，然后直接就挠穿孔了。 哎呦， 其实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会好的。 对对 对，当然这个病也比较麻烦，需要主人很高的一个呵护程度，比如说定期的每天几次去给他 滴眼药，是不是？ 对， 人工 泪 液， 对，布雷森纳， 哦， 是让帮助他去润滑，帮助他去舒服一下，是这样。 可以用我们人类的泪，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对吧？ 对，主要成分差不多，布雷森纳嘛， 所以就也不用专门的买，是不是？ 反正就确定这个病， 或者 咱们就 我就想到一个好办法 啊， 家里有小朋友的 啊， 没事儿。他不都哭吗？ 啊， 收集起来， 太坏了， 别浪费嘛。然后给自己家的狗狗点一下， 哎， 更加纯天然。 我的天， 是不是 这个更复杂？我告诉你， 就是要点人工泪液，哦， 对，其实诊断治疗其实来说其实都大同小异，但是就是治疗很诊断很重要，所以说需要去正规的医院，咱们去做一些专业的检查，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哦， 对， 是眼睛容易干眼症，还有别的啥问题吗？ 对对对，眼睛问题来说，其实比较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狗的白内障来说跟人可能不太一样。 哦， 狗的白内障绝大多数是遗传的。对， 白内障， 狗的绝大多数是遗传，跟人其实并不是特别 生出来就白内障， 有这样的，也但是也有随着年龄发展，很年轻就出现白内障， 嗯， 它大部分时间可能是遗传的，所以说有时候主人会说，我们家狗们突然眼睛白了，那么年轻应该不会有问题，其实并不是，是这样。 哦， 白内障。 那他们要做手术的话会很复杂吗？ 嗯，转眼中心有专门的苏联眼科大夫嘛，他专门去做这个可以的。 哦，现在应该也都是微创手术吧，比较的 超乳嘛，就其实差不多，眼科也、 跟人差不多， 差不多、 明白了明白了， 应该也是一个小手术， 小手术，对，三十分钟左右就能够结束的，应该是。 这你都知道了、 我查过。 我怎么现在对你刮目相看呀、 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 你今天看过。哎，你今天是回答了好多医学方面的问题， 是吧？ 让我原来这些都不懂 啊、 你突然 立马形象高大了， 真的 是吧？ 啊、 来叫师傅， 你再多问几个专业的问题，哪位？ 哎，那狗狗，比如说在体检的时候，老年的狗狗，比如说上了十岁以上的，那特别。是不是针对这些年纪大的会有家相啊？你像我们，我四十多了，肯定给我家相啊，是吧？ 其实也不是家相，就是侧重点并不一样。 哦，不一样。 就是幼龄犬来说，咱们他们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一些发育性的关节问题，或者消化道或者呼吸道，就是他们容易高发的一些问题。但是你说对于老年动物来说，可能心脏问题，可能一些腹腔内脏器的问题。可能一些退行性的骨关节的问题，它侧重点可能是不一样的，到时候就是医院的系统里边都会有不同的适合它的这个套餐，然后咱们去做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当然了，如果是一个您想做家相也可以，你就到再单收费就好了。其实 你觉得家相哪些比较您建议他们查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像我们美联所有的体检里边都有一项叫体表检查。 体表 对， 摸摸身上的毛。 对，其实这个来说，其实对于主人来说，可能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成本，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而且也是进门的第一项。 哦， 就是从头到尾 摸一遍， 从嘴到肚子，甚至说到肛门里头。 哦，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通过这个发现问题以后，我们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要会建议主人去做一些加查的项目。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咱们要去加查，是这样的。所以。体表检查结束以后，大夫会根据他的情况推荐去做一些项目。 哦，到时候您再根据自己家的这个狗狗的情况， 个体 不同，咱们再加。 好啊，咱们这一节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包括我们还有奖品给大家，就是。刚才侯大夫说了半天，眼睛狗狗检查很重要。今天给大家那个眼睛的检查套餐，有十个，大家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会抽十个朋友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轻轻摇铃

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3度到1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中午前后扩散条件和大气透明度下降，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5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3节直播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还是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官方微信在那儿等着大家啊。 对， 我们还是再介绍一下两位大夫啊，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呢美联综合的两位非常专业的大夫，侯大夫和张大夫，来二位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来，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侯文博， 欢迎您。还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美联综合亲戚动物医院的张晨旭。 哦，欢迎 您。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有这个奖品送给大家，就是侯大夫强调了一下狗狗查眼睛很重要，所以今天呢送给大家10个眼睛的这个全方位筛查的。可能是有我们也来过节目好几次的你们美联综合的王牌眼科医生苏玲大夫， 厉害了， 给大家来查这个。到底他是不是王牌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很权威是吧， 王牌。反正苏大夫的专业水平 高 的，高 的，很高的。 然后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就有机会就获得这个这个名额了，就可以带着去查。上去不是去年，好像是今年的时候，好像之前也送过一回，好多人去查了， 效果怎么样？不错。 微信上还给我们回复说苏大夫查的非常认真， 你看看， 说自己家的狗呢很厉害，险些咬掉苏大夫半张脸。 对，那还是不要再查了，太吓人了。 所以就是有风险，是不是侯大夫？你给说说你们查眼睛怎么查？因为你看还得拿咱们人做比喻，咱们人就是把你下巴颏你搁那个托上，你就别动， 对， 别动。 人就 狗你搁那儿，然后它就容易张嘴啊，你还离它那么近，是不是还挺可怕的？ 鼻子再掉了。 对，首先就是要在一小黑屋里，然后要拿着那个特殊的仪器啊，去在眼睛底下去照，然后不同的用光啊，然后因为你要对住那个眼睛去照嘛，去看一些东西，可能会对狗有一些惊吓。 可能会有一些惊吓，因为你对不准啊，因为狗头是来回动的，你需要有人把住它，然后一直看着那个光，所以说有的狗可能会有点紧张。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专业的眼科检查，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了，就是。 哦，张大夫熟不熟？张大夫，你也不熟吗？ 我也不熟。 好，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有疑问，可以到那个专诊中心， 对对对， 苏大夫，苏玲医生非常专业，就能给大家解答了。刚才我们说了说关于体检的问题，侯大夫特别交代了，眼科一定要好好 查 查一下， 对， 因为这个啊，可能咱们平时都不太注意。动物的忍耐能力很强，除非它特别严重了，你才能看出它好像病了。其他的大多数时候都看不太出来， 就忽略掉了， 是不是侯大夫？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这个体检是还是挺有必要，除了查眼睛，还要查点什么？狗，腿啊什么的，是不是得查？ 关节检查可能相对要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就是咱们养大型犬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嘛，所以说他们发生骨关节疾病啊，这些的几率可能也会更高一些。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这个狗其实走路还不错，感觉还挺 OK 的，但是你拍片呢，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骨关节炎 哦。 然后其实那种程度的骨关节炎其实应该挺痛苦的，就是每动一下都可能就是在，因为我在触诊的时候，它骨摩擦音非常明显，就感觉滋啦滋啦的， 哎呦，会呼吸的，那得多疼啊！ 真的是很疼，但是狗它这个耐受能力很强，然后忍痛能力很强，这么一个动物，所以说。他不说他不表现并不等于他没有感受，所以说我会建议主人咱们去做一些父母理疗啊，咱们去做一些药物治疗啊，这些东西去帮助他会舒服一些，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大型犬，就是前腿的肘头有问题，其实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罪魁祸首是他的后腿。 为什么呢？ 是因为就是狗的前腿和后腿的重量的配比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不是重量都在前面吗？ 对，他们是3:7，后腿可能是3，前腿是7，然后他因为后腿更非常不舒服，所以说他会尽可能的把重心往前移。你看到好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特别明显就秋田，就大的秋田，你能看见好多秋田拿脚尖在走路。这个跳芭蕾一样，就垫着脚，就直接在滑了底的一点一点在那走路，然后就感觉就是往前倾着走，其实它应该后腿很疼，所以说重量在前腿。有时候有的狗在家里趴着，它所有重量压在前腿，就相当于咱们做平板，就那个感觉一样，压在肘头那个位置，所以好多大型犬肘头前腿的肘头出现问题了。但是其实你好好的去检查去看，其实它真正的问题在于后腿，所以说还是需要更专业的，是有专业的人来做。 那这种一般在家要怎么给它？我给它买几个那种厚一点的垫子。 对，可以， 是不是对它有缓解？ 有缓解，但是大型犬一般都不太老实。 对， 就直接撕掉了， 这好麻烦。 对，尤其像拉布拉多那个垃圾桶， 对， 给什么吃什么。 天哪，更麻烦， 更麻烦，对，更麻烦。 家里要多买几个垫子， 就是这样。 他也会继续撕， 撕了随时补上。现在有那种，我买过一个垫子，说据说是什么特别耐撕咬。现在那个概念特别多。还有一个啊，看起来可薄可薄了，他跟我说是什么？3D 什么螺旋什么技术，说什么能支撑， 结果呢？ 我自己趴了一下，我没有太大的感受。我不知道狗趴上去，就是会不会现在，因为我不知道侯大夫了不了解，就现在这些个他们说的垫子，到底哪种真的是相对好一点，能起到缓解的作用？因为这是我这么一查，它很多很多。 其实主要就是我不太了解啊，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第一要耐用，第二呢，相对来说就是一清洗一打理，因为狗经常会在上面趴嘛，容易说长期的可能出现皮肤问题，这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说，再一个就是耐撕咬嘛，就是比较让它起不了兴趣去那什么，其实就会好一些，是这样。 我妈当时还担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家那个狗就是像刚才侯大夫说，它那个前肘那儿有点问题，然后我就给它买了一个很厚的，我感觉像羽绒的似的，反正那种很软和的一个垫子。但是我妈觉得呀，它太厚了，她觉得是那个应该是冬天用的，所以在夏天就把它给收起来了。所以狗从我试图说服她，我说这个狗啊和咱们人不太一样，就是皮肤上可能散热的功能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只能感受到这个垫子的舒适，并感受不到它特别热的这回事儿。 但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后来 主要还是舒适度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不建议家里是有地砖那种。 哦， 地砖就一是滑，因为一关节不好，腿不舒服的动物，那站起来很费劲，因为好滑嘛。 对对对。 所以说，有时候我会建议主人去买一些小孩的那种拼接的那种小板儿。 哦，明白了。 儿童那种小板儿，家里在他喜欢带到屋子去拼一拼，他可能站起来会更简单一些，更软一些，趴在上面也会更舒服一些。 嗯， 会这样避免这些问题吧。 问问张大夫吧，张大夫，从内科的角度，你觉得狗狗在体检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要提醒咱们的主人朋友的。内科的角度， 张大夫想一想，没有。 内科病的话，有时候如果说没有化验数据的一些支撑的话，有些症状可能确实是不明显的。 哦， 对，所以只能去提醒主人体检的重要性，然后提早去发现，提早去干预，提早去控制吧。 哦， 体重很重要。 哦， 对， 体重。 体重， 对对对，就是主人在家比较容易能关注的，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疾病，它可能并不是很快能出现的，但是主人会发现渐进性的消瘦， 瘦， 渐进性的消瘦，就比如说30斤的狗突然，在一个月之间掉了8斤到10斤， 哦， 那一定是 开心死。 这是他抑郁了吧？这是 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哦， 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我们经常接到这个电话咨询，说带我们家狗最近瘦得很厉害，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病都会这样，所以你会需要过来做专业的检查，一些一系列的检查去排查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它短期内会掉下来这么大体重。比如说糖尿病， 比如说有什么，哦，糖尿 病，肾衰，然后还有什么。 张大夫总是对你微微一笑。 我们家狗当时心脏有问题，也会变，也会渐进性的消瘦。我们家狗当时也是，就是突然一段时间消瘦得非常非常厉害，就是这样。作为主人， 还有就是老年犬经常会有一些老年性的一些肝病，包括就是现在肿瘤性问题也很严重，然后肿瘤都是消耗性的嘛，会引起这个体重的一个下降。 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 好， 进一条广告回来跟大家说说建行还有一个好消息。 对，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好，我们先跟大家说说建行方面的一个好消息啊！ 最 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磊磊？ 哎，你说的是王校长1人10000的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当中只有一名男性，这不是歧视吗？ 哎，人家解释了，说那是因为男性用户啊话比较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可能会被当成机器号就给过滤了。 哎呀，这男性朋友沉默是金呢，机器真是不懂我们男性朋友啊。 真的别说啊，还真有懂你。 谁呀？ 建行会懂你 APP 呀。是吧， 啊， 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客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信息，不用登录，只需要填写企业名称，还有企业的全称，然后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总额。你要符合条件呢，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就搞定贷款了啊。 哎，等会儿你说的这些贷款的方式也太容易了吧，不怕借错人吗？ 不会担心的，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脸部识人脸识别技术，一扫脸啊，就把你的身份就给识别了。 那你这说了半天，我到底能借多少钱出来？ 好的，我跟你说说啊，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哟。 哇， 如果是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啊，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 天哪，建行会懂你真的是很懂你哦。 哦， 真的是厉害啊！ 对， 借一点呢。 好，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好消息之外，接下来还得跟您分享一条哈。 哦， 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每周六我们都有特别的活动安排是吧？ 对，那个毛铺苦条酒呢，每周六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条酒。 对，赶紧来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哈，毛铺真情欢聚这几个字啊，作为关键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板互动，将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板上分享。我们呢会在后台留言当中啊，挑选出四位最幸运的朋友。那么这四位朋友呢，不仅能够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欢聚金，还能够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呢。 嗯，把大家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别忘了啊，也把这么棒的活动通过微信分享给您的朋友。下周六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公布这个获奖的名单啊。 嗯，祝您好运了。 对，来啊，咱们接着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宠物的问题。这儿一位朋友就发来微信了啊，他说我家狗狗最近特别爱咬人，摸摸它爪子或者用脚推它一下啊，它就张嘴要咬，还挺使劲啊。我想问一下侯大夫，张大夫也行啊，这个是不是他出了什么毛病，怎么突然性情就变得这么暴躁呢？ 那是这样的，就是几种原因。一是说他咱们就还是分两类来说吧，一个是病理性的，一个是生理性的。病理上来说，就是确实是可能是不是 疼， 很不舒服。对， 哦， 一些焦躁，因为疼痛会造成焦躁，然后会情绪会不太好，可能让他不舒服。比如说爪子，比如说指尖有问题，掌底有问题，或者说是肩膀有问题，你不舒服，你碰到它不喜欢的碰到的地方，它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反抗，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再有呢，就是从行为学上来说，狗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说还是要拜码头和这个拜山头，这个老话，对，其实让它要服你， 家里要有一个大哥的， 对，是这样的。 哦， 对，所以说就是一些行为学的就是课或者老师来经常来说，就是不要让狗走在你的前边，先出家门啊。比如说你吃饭的时间尽可能的要在它之前吃，不要说狗5点吃饭你7点吃饭。其实在狗的这个意识当中，可能 在吃我的剩饭， 其实可能是这个想法。然后或者说是不要让狗上沙发，因为就是有些地方让狗觉得你能上它上不了的地方，可能它会就是 等级观念 的建立以后，它就不会这样。那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就小弟你为什么要这样动我？ 还是得有权威，你知道吧？家里不能随便让他上， 这是心理上的威慑。 对，群居动物是这样的。 哦，那关于身体上呢？刚才侯大夫说的，他是有可能是指尖还是什么？ 如果是真如果不让碰脚的话，有可能就是脚掌。 哦， 或者是脚就是脚趾头缝，它可能有一些皮肤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它会经常舔，是这样的，它可能会不舒服，所以说不让主人碰嘛。 哦，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到医院去 具体的查一下， 查一查，让他们全程的那个摸， 就手诊嘛，是吧？ 对，就是他咬主人没事，让他们咬我们就好了。 不，也别去， 放着我来。 其实你们是不是肯定会带一个那个叫脖套，是吧？还叫什么？ 其实是这样 的，伊丽莎白圈。 伊丽莎白圈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是这样，就是每个狗到一个地方，它都会释放一些信息素。 哦， 这种东西是咱们人感受不到的，但是狗跟狗之间会传递 啊。 但是所有狗都一来医院以后都觉得这个地方可能 不太好。 对，可能 就会有一定的威慑。 对，会有一些威慑。所以狗来到医院，为什么有的狗来医院就第一次来也会哆嗦， 超老实。 你会哆嗦，也会老实。相对来说，人主人说你不要碰它，它肯定咬人。我说还好啊，但是一来了又随便检查，然后其实这样，其实就是威慑。主人说在家就欺负我，就是。 原来还有这样的。 对。 那这种习惯毛病能反过来吗？比如说我们送出去训练3个月，回来以后它也得服我。 可以。我有一个客户，其实送到学校，其实3个月，2个月3个月，一个德牧，非常乖，就是跟随伴行，说做就做，说趴就趴，非常非常听话。但是我主人跟我去炫耀，说你看我们家，多棒多棒。但是最后我最后送他一句话，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心软。 怎么讲？ 在人家那儿的时候，真的是不能是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域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4456，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京沪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面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知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最后一节的直播， 我是孙涛， 我是高磊。 今天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大夫呢，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美联综合的大夫呢，张大夫和侯大夫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侯文博。 欢迎您，还有一位张大夫，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你点一下头，大家并不知道你存在了。 不是，我在等着你们说一句话，我再说。 大家好，我是北京美联综合经济动物医院的张晨旭。 欢迎您，欢迎您。好嘞， 非常可爱。是是是。来，我们那个回答一个问题啊，这是崔嬷嬷，她说了哈，我们小区啊，最近经常有人出现这种给狗狗。 送点投一点什么小药的，哦呦， 那太缺德了， 可能是关系邻里关系处得不好，但是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有点 过激 啊。然后他说我们小区有好多狗狗都中招了，哎，都已经没了，想问一问大夫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比如说怎么判断我们家的狗狗是不是中了毒了。我觉得这个啊， 当然了，这种属于比较极端的少见的现象，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泛化开来，因为狗狗经常自己会出去啊，瞎吃一些东西，也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中毒的情况。如果出现了类似误食的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一个是吃到了不太好的药物，这个有可能是有人故意的，有可能是无意的，对吧？ 对，有可能 我们家有点药过期了，一看我可能扔了，然后扔到垃圾箱里，没准哪个狗狗它就叼来它就吃了。 吃了，有可能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狗狗瞎吃，就什么都吃，见什么都吃， 玻璃球啊，什么骨头渣子呀，什么都吃。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让大夫给说说，如果误食，一就是不是毒药的东西，咱们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几个步骤。 然后那个关，比如说要吃到了一些不太好的药品，那又该怎么处理？来，张大夫可以吗？张大夫。 侯大夫先说一下前一方面，然后我说一下后一部分。 你说前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我说后一部分就是药那个 药物 中毒的。 好，来来，侯大夫，咱们先说他出去以后瞎吃，吃了什么玻璃球子，什么都吃，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还是防大于治。首先咱们就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遛狗的这么一个习惯。要保证自己家的狗一定要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然后再有呢，就是一定要了解自己家狗的一个习惯。有的狗就是出去不吃东西，甚至别人给都不吃， 多好啊。 有的狗就属于我们家院里以前有一只拉布拉多，就是经常叼着半只烧鸡就回来了。 啊，天 哪，美的跟什么似的，飞着 呢。真能发现啊，半只啊， 就是垃圾垃圾桶嘛，谁家 垃圾 垃圾桶嘛， 我以为是别人给的， 我也以为呢。 我说你们小区的邻居真大方， 没有没有，就叼着半只烧鸡就回来了，啊，真美，这是，然后最后被毒死了， 哎呦， 真的是被毒死的，就是那当时还上过法制进行时呢，一个小区集体死了40多条狗嘛，就是我妈那个小区，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捡东西出来说，首先要了解自己家狗的一个脾气，既然有这习惯，那咱们就尽量去拴着点。然后如果说嘴快到你拴绳已经不好使了，那你就需要去戴一些口罩啊，戴一些这些东西去 预防 预防。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不要钻草地了，因为那个视野不开阔嘛，你不知道在草地里有什么， 对， 它草很高嘛，那找不到，它可能就指不定就进去一个东西， 就叼什么了， 对对，你也不知道。等你想扒想抠的时候，其实已经不着急了，就来不及了。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是，比如说有的像狗爱吃一些主人的袜子，有的狗爱吃袜子， 还有这毛病 啊？对对，爱吃袜子。 哎，我还那个发现，在这儿我就岔出来一句话，我发现狗有的时候会闻家里的人的脚， 对， 它会特别喜欢，就家里的谁的脚的味道最大。 就喜欢闻臭味儿吧，是这意思吗？ 咸呗， 对对对，我觉得哎，是这个原因吗？ 不知道，可能有滋味儿。 我那个观察过一下，就是家里最年轻力壮的，一般新陈代谢都比较旺盛。 对， 他就会在那反复的，有时候还会舔你。 哎呦，呵呵呵，好吗？ 好，这段不说 了，这段过。 如果说就是有的狗 吃袜子， 爱吃袜子，然后有的狗就是玩玩具，容易把玩具吞进去。我们曾经见过，就是我。从我干了这么多年，小黄鸭我最少拿过三只。 哎呦啊！ 就是那种浴缸里边泡的那种小黄鸭， 经常有 啊。对，一咬滋滋滋滋滋叫那种小黄鸭，我最少拿过三只，有两只是拿内窥镜拿出来的，然后有一只是倒肠子了嘛，对不对？开腹拿出来，就是你一拍屁，小黄鸭冲你乐呢，在 X 光线里你看到小黄鸭的脸冲你乐呢。我说妥了，准备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选择玩具的材质以及玩具的大小，是不是够适合自己家的狗， 大一点让它。 大一点其实就4岁了，照样也能进去。反正就材质吧，然后一定要告诉我，要尽可能去换 玉米做的，吞下去可以消化， 就吃了，是不是？ 对，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那种牛骨头啊，或者那种大棒骨啊，它去啃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它可能就咬成碎渣啊，吃掉其实就 OK 了。但是你要玩具啊，那种塑料的那种东西， 你消化不了啊， 消化不了，它可能就尤其是你说干嘛呢？它一着急，咕噔就进去了， 就吞进去了， 就吞进去了。对，然后这个月我拿内窥镜应该是拿过3粒到4粒的异物了，今天还拿了一个猫的一个血。来上节目之前刚拿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然后猫一定要注意家里不要有线头， 不要有线头。 对，猫很欠，那特别喜欢线头。 哦， 然后有的很幸运，像今天那只猫很幸运，它把所有线就拖成一团吞进去了。但有的猫很不幸运，它把这个线的有一头啊挂到舌头底下了。 舌头底下， 舌头 底下带钩吗？ 舌头底下就是一个，就是舌头是中心，然后两边走线，就中间挂住了，然后直接进胃，然后那个线还往肠子里走，但是你要知道它上面是有个头的，跟钓鱼似的，然后肠子还是蠕动的，你就叫线性异物。我们也见过那根线把肠道拉成都豁口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而且也经常见过猫因为玩线吃针的。 把针吃进去了， 对对对， 那不就得胃穿孔了？倒 很常见，但是大部分都扎在上牙膛的。就扎在上牙膛，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收好家里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一些，就是说，布类的或者一些不容易产生化学反应的这些金属肯定是不行，电池什么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就是布类的啊，这种袜子呀、啊、什么的，咱们首选可以去催吐。 小便是可以催吐的，然后用一些特殊的药物然后去喝进去，然后很快去吐出来，其实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催吐的，有些东西而且是必须要马上拿出来的，比如说金属。因为它的胃酸就是盐酸嘛，胃酸会跟这些腐蚀会形成一个特别严重的化学反应。然后有时候我有一次从胃里我拿过一个勺还是什么铁的一个勺，你能看到胃里大面积的溃疡。但是这种恢复是需要时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防大于治。我不是说咱该怎么去做，而是说咱们要把东西收好了，千万不要让他们去发现和逮着。是这样的。 会不会就是我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啊，就是因为比如吃个什么小的玻璃球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小时候也吞过泡泡糖嘛，我想着 没事， 最后也完整的就排泄出来了嘛。我想他们，比如说我们家狗比较大，一个玻璃球吧，感觉和一粒狗粮差不了太多，而且也没什么。我觉得它这玻璃在胃里头，它也不会就是啪就炸 出去， 或者就这化了也不会，这吃不了它一会儿就排出去了。这种想法是不是可以的？ 看体型吧。有的狗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个巨型的拉布拉多吃了一个。直径2厘米的这么一个小鹅卵石，我们其实一般就是建议主人可以回家观察观察。对，曾经我也听过主人炫耀似的跟我们说，我们家狗拉出来一个那个家乐福的塑料袋儿， 我的天， 就是特别特别大，说撑了得有撑一会儿的，给撑出来了。所以说就是相信狗的能力，肠道能力还是有的，但是说还要及时就医，通过大夫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和判读，帮助你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法。就像我们经常不是说你来了医院一定要花钱，其实并不是，你知道我们告诉你一个方法，告诉你一个合适的处理的这么一个手段， 对， 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让那个张大夫来，接下来还有个10分钟都交给你了你来说说关于药物方面的问题。 我们其实在我接诊的过程中，常见的中毒呢主要是就是主人自己乱喂药引起的。还有一些乱喂一些食物。药物呢主要包括这个感冒药，因为感冒药里啊它很多含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很多人用药其实动物是不能用的。那这种对乙酰氨基酚呢，它对全猫都是有毒性的，对猫的毒性呢更大一些，它可能会引起猫的这个就是溶血，然后引起贫血。 他们为什么要给狗和猫喂感冒？因为 他 们 感冒了，他要给他吃一点感冒药。对， 人都能好，猫肯定没问题，肯定这想法呗。 对， 现在康泰克，就是不可以的。 对，然后就是，而且有的吃了药之后呢，它还不会马上就表现症状，有的可能就是隔一周左右，然后才会表现出来。然后还有的主人呢，他喜欢给动物喂一些就是自己制的食物。但是就是比如说喂一些葱姜蒜啊，一些洋葱。那这就坏了。 山东的。 口味比较重。然后这些呢也会引起就是动物的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然后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血尿。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动物主人的他这个意识上，就是我们需要去就是加强一下， 主观的提高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意识人用的药千万不能给动物来吃， 不能乱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然后类似像葱姜蒜、洋葱啊什么这些，葡萄啊什么的，巧克力啊，我们都在节目里反复的说，大家也可以上网查一查。然后这些在生活当中要避免， 对， 一是不要喂，二是要放在它够不到的地方。这些啊，这是咱们家里主观上断绝，但是就说到外面，万一吃到了一些怎么办呢？ 如果说发现动物吃了这个药物的话，比如说吃到了这个蟑螂药，灭鼠药，还是建议及时就医。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进行催吐。但是前提是就是动物没有发生一些神经症状，比如说抽搐。但这种如果说它抽搐的情况下去进行催吐，可能会引起吸入性的这个肺炎。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一旦发现动物有这个吃了就是不该吃的东西了，建议还是就近赶紧就医，然后去医院进行催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处理。那最近就是有一个就是叫异烟肼，异烟肼的一个毒物。然后在网上比较 比较火是吧？你想说 好，你就说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药物。然后烟碱呢，它主要用于就是网上，是有些人类用来就是投毒流浪犬，就是去毒杀这些流浪犬， 非常坏。 对对对，真的非常坏。然后，然后这个烟碱呢，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想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烟碱呢，它其实是一种抗结核、抗肺结核，就是人类抗肺结核的一种药物。 嗯， 是一种非常就是一线的，就是首选的一种药物。但是这种药物呢，它对于犬猫来说，却有可能会引起这种致命性的这种伤害。可能会引起一些神经症状，然后也可能会引起就是一些胃肠道症状，包括呕吐啊，还有拉稀。对。因为它，如果说就是动物主人有发现这种神经症状的哈，还是建议及时去带往医院。最近我们医院呢就遇到一例就是疑似烟碱中毒的一个病例。对，然后在治疗了几天之后，目前状态算是比较稳定吧。然后刚开始的话是有这个供气失调的这个症状，然后现在慢慢能吃一点食物，然后后肢有一点力气吧。但是这个很多这个中毒的话，它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所以就是还是从预防上做起比较好。 就还是尽量别去让他们 吃了这些毒以后，如果吐不出来，是不是就是危险性确实就挺大的了？ 对，如果摄入毒物的话，猫咪呢建议是一个小时之内去进行一个催吐。那狗的话呢，它的胃肠蠕动会比较慢一点，建议两个小时之内去做一个催吐。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话，那可能都没有办法催吐了。 人类有洗胃，猫狗有吗？可以洗吗？也可以洗，就是催吐不成，咱们可以洗胃是吗？ 可以。 侯大夫说说， 就是内镜嘛，就是去内镜去洗，就是麻醉嘛，可能需要麻醉，然后去把里边这东西拿出来，然后去灌下胃管，就这么来回来去去洗，来回去再去洗。但是有些时候毒物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了， 对， 其实可能就会更慢一些，可能有一些后续的问题，可能也需要治疗。但是现在咱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中毒，而说咱们不知道是什么毒。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 对，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尤其是像我们医生也是，就说吃东西了，就说吃毒药了，然后甚至包括他今天说那个病例，主任已经把药片都拿过来了，就火腿肠里边夹着这个几个药片，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只能根据他的症状，有神经症状治神经症状，有这个什么症状治神经症状去就相对应的去治，其实就是治愈率相对来说不是很高，而且死亡率很高很高的，对于中毒来说。在我工作的第三年，我曾经看过一家死了13条狗一晚上。就是一条狗会吃了毒物了，然后回家吐了，所有狗都舔了一下，然后陆陆续续就都死了， 都死了，太惨了。 最后主人都没有，都欲哭无泪，真的第一次我感到欲哭无泪。第一条狗走的时候啊，哭得跟什么似的，然后后来慢慢都麻木了，已经是。所以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现在这个，不能怎么说呢，就是从自我做起吧，咱们管不了别人，咱们管好自己，不要让他那什么。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遛狗的时候，尽量选择在人少的时间，因为毕竟还是有怕狗的人嘛，尤其老人和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狗比较爱叫唤的话，一定要控制好。然后邻里关系出合力处理好。然后咱们营造好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咱们自己去努力呗， 和平相处嘛。 对。 侯大夫提醒的非常好。其实这个问题呀，说到底可能就是邻里关系的问题。 对 吧？ 如果是投毒，这个是肯定是。 因为那个网上有好多那个，就是对抗的那种嘛，就是人贴在楼道里说，如果我再看见谁什么家的狗在我们家的那个哪儿哪儿尿尿或者是拉屎，我就要怎么样，马上底下就会有人回贴，什么就是那种，就是你能感觉到大家吧，其实一个问题可以好好的解决，没必要都 剑拔弩张的 那么暴力， 是， 对吧？但是大多数人呢，他有的时候还是能够比较理智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小部分人还是稍微有一点极端，对吧？大家要多想想，这是一条生命，就是你再有任何的意见也好，那你说好，那个他们家狗总叫，先可以跟主人狗沟通不成，还有我们人民警察嘛，是吧？你报警，他如果没有狗证不合法，那肯定是法律会处理，那别的就给人家弄死了， 不要走极端了， 对吧？你这个投毒也是违法的行为，而且你说现在小区里都有探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吧？你说人家现在那好多，咱那生命搁在其外，好多人都是名犬， 条狗都好贵好贵的， 嗯， 人家就拿物权法来告你的话，你是不是得赔人家？是不是这也是得不偿失的？ 咱们就千万不要做这些违法的事啊，管好自己，同时呢也不要去麻烦别人，我觉得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哎，而且呢就是定期的对自己的狗狗要爱护，爱车都保养，狗猫动物们也要带他们定期去体检，对吧？ 对对对 对。 我们今天不是在节目里还给大家送十个那个眼科的检查，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姓名和电话都发过来，然后我们会在里头筛选一下， 是、 啊、然后时间也不太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发过来，然后我们就会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二位大夫精彩的给我们这么多的讲解哈， 谢 谢二位， 谢谢， 谢 谢， 好， 辛苦， 谢谢。 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高磊，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